好欢迎我塔周报，我杰达， 我系梅日。 2022年10月10号星期一，双十节。 10月10号盲日啦吓。 系啦，盲日啦，点都好过光棍节嘅。 呢度系我塔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咁今个礼拜咧，我就本来以为会好少新闻，但系估唔到突然间一堆杀入嚟。有啲意外嘅，想讲咗富文先，一个大家应该都唔会识嘅老牌演员近石真介就过世，咁就理由佢个公布理由就系老死啦。 嗯，同英女话一样。 系啦，唔系呢个好直接啦。咁佢其实一个超老牌嘅嗰啲洋画系啊，嗰啲声优嚟嘅。 嗯， 主要都系嗰个部门啦，所以一般你唔识系好正常嘅。 嗯， 同埋佢都系实实一赚嘅年代嚟噶，依系。 嗯， 即系谂下1960年配音嘅。 嗯。 咁就安息啦。 嗯， 好啦，跟住呢一單其实我觉得係几好笑嘅。两年前炒到超级大嘅小泽廉，即係 A3 嘅3号1成。佢而家发我已经深切反省啦，而家想复出啦，点。咁我嘅反应係你想复出唔好玩啦。你老哥玩到咁大，又 SM, 又逼个女友堕胎，又暴力又乜又物。你搞又俾人踢爆，你做个牛郎，你搞咁乸大件事，仲想翻翻出嚟，边度咁易啊？ 分开逐样讲啦，由呢啲嘢叫做有污点嘅艺人啦，要翻翻出嚟，基本上咧，佢而家做嗰啲嘢咧，其实系大镬过你吸毒都冇咁大镬噶。 我谂唯一会比佢更严重就系你勾结黑社会咯。即系佢而家佢做嘅嘢叫紧喺日本艺人界里面最严重嘅，一定系勾结黑社会。基本上永不翻身咁就去到，其次就系阿小泽廉呢种吸毒咧。如果草本精华嘅话，基本上就两三年就冇事噶啦。有冇几多艺人两三年之后翻出嚟？成日有啦呢啲。 屌啲大麻或有啲地方直情合法添啦。即系佢而家佢即系打女人，女人打老婆咧，尤其是唔系老婆啦，女友啦，是但啦，差唔多咁嘅嘢啦。呢啲咁嘅嘢咧，其实系好难得到原谅嘅。即系而且仲要对方系大镬到又堕胎又自晒未遂乜乜七，去听翻我哋两年前嘅新闻，我唔会揾得翻出嚟噶啦。即系你谂下，你咁捻大镬嘅话，你仲想行翻出嚟？ 边个咁用你啊？ 边个咁用你啊？ 唔系东出昌大啊，去滚同老婆同阿幸离婚之后啊，而家搞到要耕田啊，跟住到杜浩健啊残次搞嘢，而家先勉强有翻小电视节目做翻咋？谂下佢两个纯粹不伦都搞咁大镬。跟住林木达央而家先叫开始有翻工作，你又打老婆又逼堕胎又 SM 乜都嚟晒，哇！你仲想翻出嚟？你讲笑啊？你冇翻十年八载，你唔使自谂啊！ 我觉得系一世，呢啲嘢肯定跟佢一世。你好简单，我 Google 佢个名，一 Google 行出嚟第一嚿就已经系佢打老婆唔系女友打女友嘅事啦。即系呢啲嘢系洗唔甩噶，唔可能洗得甩噶。尤其是佢本身都唔系好红嘅人啊，要搞清楚啊。 系咩？唔系最简单乡村照之啊，去落级玩啊，对陪酒小姐粗手粗脚啦、啊，而家对避风头啦、啊，喂，佢乡村照之啊，都咁乸大镬，你算老几啊？ 而且对象仲要系即系难听讲句特种行业，即系你而家系老婆唔系老婆女朋友啊，大佬，我成日呷错，唔好意思。 因为如果你话陪酒陪酒小姐嘅话，你只能话你只能话乡村照之酒品差，饮大两杯咧就饮大两杯咧动手动脚，但佢都已经大镬噶，但系你系打女友逼堕胎玩 SM 乜都齐晒， 冇啊， 真系去到一个叫做喂系连一啲我即系连一啲我喺可以喺叫做好即系好低道德要求嘅人都觉得都睇唔过眼嘅话，咁你而家唔使谂啦。 踩过咗公众道德底线咯，即系唔系话佢做嘅有几严重嘅咯，老实实。我觉得最极端嘅讲法就系杀人都冇咁大镬。 系啊， 即系比较观感问题啊。你杀人如果系某啲情况下杀人咧，甚至可能就冇咁大镬添啊。 但佢而家系超大镬嘅，基本上系。 因为我哋公众讲嘅唔系罪名，而系佢个恶迹嘅感觉噶嘛。即系所以佢唔使谂啊，真系唔好话两年、20年都唔使谂啊。即系只要呢、這个一系你就改名整容去个第二度发展啦。 喂，都话翻翻去澳门堂做牛郎啦， 都得嘅。 嗰、那个名，因为牛郎嘅话，你嗰个名个样换下打扮仲呃到人噶啦。但你唔使，你就唔好妄想翻去人界噶啦。呢样嘢系冇可能嘅。 而且佢仲要最惨系靠女人搵食噶嘛。即系唔系话牛郎啊，系指佢就算系喺呢行入边做啊，都系吸 女 fans 嚟噶嘛？ 系啊， 有边个我边个女 fans？ 我知冤猪头文被屠杀，但系冇咁多 M 啩。 系咯， 即系咁啊！算啦，我唔想睇啊，睇下多啲佢又已经讲咗太耐啦。 好咁就 咁啊，讲翻啲动画消息啦。 甚至琴10月9日咧，就 Love Live Superstar 二期就结束啦。话意外又唔意外嘅。最后大结局啊，香音系冇，果然系去唔到维也纳，因为我吐槽嗰日，如果香音去咗维也纳咧，就变咗Love Live 情人梦噶啦。 哇！第一句就大爆裂他，所以 只要琴最搞笑就咩咧？播咗嗱喺动画 NHK 播咗之后2个钟，半个钟咋，咁就九人生放送。跟住喺生放送上面，佢哋完全爆晒力他，啲人已经喺YouTube 嗰啲留言嗰度话：你哋真系完全拍戏，咩嘢都爆晒。 哦，咁呢个我又 OK 喎，因为如果你睇嗰个生放送，我相信大家已经系睇完套结局先走去睇噶嘛。即系等于你导演借票嗰阵时，佢点样爆力他都冇所谓，因为大家都睇咗噶啦嘛。 佢根本佢预咗你睇咗啦，睇啱啱睇完大结局走嚟睇嘅，所以班友咧完全拍戏，即系俾人笑咯。哇，你真系完全拍戏，爆力他噶。嗱，呢个唔重要啦。咁喺讲完成个咁香音去唔成维也纳，跟住见到阿 Win 咧就换咗杰优嘅制服，跟住就结束啦。然后喺1-2个钟头啦，因为佢结尾啱好两个，佢7点钟播，咁9点钟完咗2个钟头生放送，最后宣布《Love Fight》三期，《Love Fight Superstar》三期决定，咁就会喺11月以公开选拔形式选一个成员，咁就下年3月尾就会有结果。 嗯， 咁我计个条数，如果你三月尾有结果，跟住再训练得嚟 K 卡嘢嘅话咧。咁最快《Love Superstar》4期第三期咧，应该系2024年嘅1月，你咪俾半年时间佢。至于点样剧情嘅推进，其实我即系呢度就唔长讲啦，因为变咗《Love Live》《Love Live》专题噶啦。佢系破咗《Love Live》史上最快宣布下一期嘅纪录。当初Muse 咧系一期同二期相差77日 ，Aquas 咧就150几日。上一个而最一个最快纪录就是Superstar 一期二期之间7日，而今次是1小时56分。 屌呢啲嘢本来就已经系本来就预咗，佢喺个结果后面加个预告仲得啦。 我一直以为我最初以为佢个剧场版嘅，因为Love Live第一次正传啦，系未拍过三期嘅，而之前话夜雨系。外传啦，当佢外摆啲片啲 spin off 制作啦，就唔算数。今日第一次有三期，第一次有超过9个人嘅一个单一团体。红少唔算，红少其实因为红同学会严格嚟讲，佢唔系单一团体，加几多个都得嘅。 嗯， 我又唔会话特别期待嘅，即系讲得即系费得罪人啦。我虽然我真系好期待，但系我感觉我只会得罪好多华文圈嘅偶像厨嘅。咁好啦，呢度就唔讲啦。 你讲呢度咧，我仲想睇一睇佢嗰度 audition 嗰边咧嗰啲条件啊。虽然大家应该都好合理好正常，大家见过佢入面有个未婚女性限定。咁好正常啫其实但係我諗緊日本有冇平机会之类嘅问题，家庭岗位。 一定係嘅嗱咪我可以直情我眯埋眼都可以讲咗佢嗰个要求条件啦。首先上下22岁，因为之前青山主讲过话佢参选嗰时啱啱好贴住21、22。是差啲超时嘅，结果佢系低空，即系叫紧紧划过，因为佢啱啱嗰年22大学毕业，咁咧中学以下就一定唔得噶啦，因为你要同，因为中学以下嘅话咧，你要同你开演唱会嗰啲深夜嘅话就好麻烦。 啊，先讲呢个中学生以下系指初中或以下唔得，因为日文咧系唔会加个或字，唔使加个或字，就咁写乜乜以下嘅话咧，就系包括个乜乜噶啦。 系啦，跟住咧。本身唔系艺能事务所或者系唱片公司，即系话唔业界人士。如果你参加，你请用业界人士。但系纯粹系我个人观感啊。我觉得今次其实有两个人已经选咗出嚟噶啦，一个就系第二期里面做宿敌嘅 Win， 咁应该佢着咗结优制服，睇个样都会加入去啦。跟住另一个咧，有可能啊，我唔谂咧就系、是、识做香音个妹。咁咧，佢本身每重永西之喺 iCatch 上面都系唱歌嘅，咁佢即系有经验啦。同埋就系、是、当年初代 Muse 咧，徐大果个妹系加入系有入到音乐录版，但系佢系做唔到Muse 已经解散咗啦。咁佢后妹入嚟嘅话咧，就顺理成章就完咗当年遗憾。 嗯， 咁咧即系话佢只要再选一个新人嘅话，就啱好三个，咁齐就黄道十二宫。 系啊，同计过啊，之前星座佢十，佢而家九个人嘅星座冇一个重复噶，咁再加三个咯，啱好十二个咯，圣斗士圣斗士乡音咯。好啦，咁一定住喺一定咧就住可以喺六合格之后能够上京嘅，即系话如果你合格，如果你合格嗰时候你唔能够喺接近东京地方嘅话，对唔住唔得。 咁其实都呢啲嘢好好正常嘅嘢，我只系攞嚟睇一睇啫。 系啊，当然啦，唔会结婚啦。呢个最紧要啦，因为好麻烦嘅，结咗婚就 啊，咁啊，都系继续读下消息啦。咁我唔知大家有冇听过《恋巨人》呢套作品啊？ 好红，但我睇过， 系一套好出名嘅冷门作品。唔系搞惊啊，但系佢真系咁样嘅，喺一套冷门，喺一众冷门作品入边特别出名嘅，而系好多啲狂热者入边咧系特别有名响，有名明星嘅。咁啊，一套算黑暗血腥，然后有啲科幻 嘅骑呢嘢，我认为骑呢嘅 一套未动画化就已经几有朵嘅作品嘅。咁啊，今次就都会喺Netflix 上动画版，而且仲要系MAPPA 做嘅。咁时间就系10月19号，即是我相信会快过我哋出街。咁啊如果你九闻其名嘅，咁但系漫画又唔得人睇嘅，咁你可以试一试。咁啊MAPPA 做咧，我又唔系好担心质素嘅问题，我比较担心啲人睇唔睇明嘅，因为套嘢本身已经系。冷门小众嘅嘢， 我 都 系有电，我系有电波嘅呢套嘢。 啊，虽然呢啲佢高冷片就向来都系咩爬啲强项嚟噶，只系撑做会唔会叫好不叫做咁样嘅啫。咁啊，如果有 Netflix 可以去睇一睇，我值得推荐，无论系原作定系动画都应该值得推荐嘅。咁样好啦，咁啊，跟住都系电影都系动画，不过系电影动画，而且仲系游戏改编嘅。 咁咧就首先就上个礼拜咧。任天堂就宣布成立 Mile Pictures， Nintendo Pictures 一间任天堂嘅电影公司，任天堂电影公司，因为之前收购咗 CG 嘅公司Dynamo Pictures 嘅。 呢个我哋之前新闻有报道过噶啦，咁佢而家改名，然后正式加入咗个集团咁解啫，咁而且仲讲明就会攞佢又去做自己品牌动画，即系当改编翻自己嗰啲啦，即系。 咁咧佢嘅Mario 动画电影就宣布咗，就公开咗啦，即系 trailer。咁之前都已经爆过啦，就揾咗星爵Pat Pitt 去配音嘅 Chris Pitt。咁都唔意外啦，呢个其实我就麻麻地，因为我对动画师动画其实唔系特别有兴趣，尤其是 Mario。 不过我睇睇，虽然两个消息白埋一齐讲啊，但系唔系新收翻嚟嗰间公司去做电影噶，即系同 CY Picture 一样嘅啫，即系自己嗰个嘅嘢咧，就先 train 下先，咁啊先揾啲现成识做嘅人去搞嘅。我暂时我觉得就系、是、最大嘅就系 Mario 个屁股细咗咯。喂，即系虽然系个点啊，系成个，因为你喺游戏入边见到咧，佢个体型其实系好扭曲噶，唔系正常比例噶，因为即系佢要攞个凳去坐嗰啲蘑菇啊嗰啲嘢噶嘛，所以你打开你正经睇睇啊，系个屁佢个凳系特别大啊，啲人就话哦，佢个屁股攻击力俾人 nerf 咗， 都冇办法游戏，咁游戏本身佢有一插游戏玩 游戏玩游戏， 其实系噶啦。 影片你睇嗰阵时就另一回事啊嘛，咁啊，但系佢会做成点啦？老实我都系唔系好睇好嘅，即系你冇搞弯成个世界观，你已经系我哋吉大噶啦。你话精彩就 因为即系就唔好期待每一套都好似Sonic 咁样啦。Sonic 系啦，Sonic 剧场版系一个好意外地，我觉得系估唔会成功嘅作品嚟嘅。虽然讲好衰， 我拣出嚟唔系嗰套龙珠嗰套，已经我哋吉大噶啦。 唔系咁，当然啦 ，Sonic 就点解佢成功？我就嗰个就系佢揾啱咗个人做反派啫嘛。好啦，咁跟住咧就单咧业 界消息啦，算我哋跟进啦，我哋应该跟进第二次噶啦，之前就俾人起诉啊嘛，咁啊跟住而家多咗一样， 系啦， 持牌式啦， 系啦，咁港男仔就开紧香槟啦。咁咧就郭川力彦同埋郭川会长郭川力彦副会长徐真就宣布仲辞职，因为佢俾人差佬拉咗啦。咁理由就系奥运单贿赂嘢，又系嗰句你郭川你都流年不利噶啦，你即系两兄弟，你郭川兄弟都坐监， 抵捻死啦！ 咪嗰句使唔使啊？屌你真系！ 我之前咪讲过咯，即系佢哋啲经营手法嗰种好传统日本嗰种官商勾结模式，一踩嚟一定出事。 有时 即系有冇系揸咗有冇人查啫嘛？ 梗系边可能冇人查呢啲嘢？ 你点可能？呢条大 Q 巴啦，真系。 咁咧呢单嘢咧，超唔意外地咁就Puppy Happy 嘅漫画咧，就拿嚟做啃啦。 阿大川佢喺 Twitter 上边，阿会长因为贿赂俾人逮捕啊， 发达啦、啊！其他公司 嘅，因为佢成日都攞租书房嚟玩噶嘛呢单啲嘢，咁佢而家忙即系各村嗰边搞出事，佢都攞嚟抽两下水，即系佢意思，佢本来系想讲啊，我哋老细终于俾人拉钩咗啦。即系不过结果就系呢个各村嘅系咁多嘅啫，呢、这个大村其实升经 Q 上真系抽鸠水噶啦， 依家有水唔抽份啦呢啲。好啦，跟住一单其实系笑料嚟嘅，我自己睇到啱你头嘅就系、是、录影失败喺 Twitter 度见到个热门词，我咩录影失败咧？跟住睇哦，简直系运动直播延长赛搞到录唔到动画，咁因为咧Try and Family 第二集咧。佢啲深夜翻嚟嘅，咁咧佢当时播世界桌球延长，世界乒乓球延长赛嘅比赛，点知延长咗，结果搞到咧教预录嘅人全部录唔到。 即系老老实实啊，呢啲真系我哋年代嘅事嚟，而家已经好少人听过呢啲咁嘅嘢嚟啦。 嗱，动画因为体育比赛延期搞到播唔切播唔到嘅动画咧，成日有嘅。最近一次就系甲子园搞到甩 fly 延咗成个钟。有嘅呢样嘢成日都有嘅，但系录唔到动画就真系好意外，因为呢年头仲会教录影深夜动会收深夜动画已经好少啦。 其实因为调翻转讲就系而家呢个年代你唔需要录到限时下刻录咁啊，你咪照录咯，一路照录落去。你用 hard disk 噶嘛，你唔使录到咁紧噶。 同埋呢个年头其实咧动画系真好准嘅。你隔两晚就你录影机度揿咗话我录边个节目咧，咁佢自嗰时使用咗嗰时间就会自动录，但系一等嗰时间佢唔播嘅话就濑嘢。咁呢就我觉得真系哇，有啲好怀旧感觉咯。因为当年我成日听噶嘛，因为啲节目嗰一期或者播唔切嘅话，搞到录唔到嘅嘢成日有啦事。 睇睇啦，因为佢上个只系佢上个趋势啫， 几好笑啦，即系怀旧啦，我啲怀旧老鬼回忆啦， 系真系我哋年代嘅事嚟嘅啫。好啦，咁跟住讲啲收购消息呢、這个，但系收购嘅咧就系、是、Fandom 嗰边就一次过收咗几间类似嘅game 为主啦。game 啊、动画、漫画嘅评论消息网站啊，嗰类咁嘅嘢。咁其实我 GameSpot 啦，我识到啊 GameSpot 啦、TV Guide 啦、Game FAQ 啦，总加埋出街啦。我识嘅就系呢三间啫，其他我唔识嘅。咁啊，佢一次我收咗一大铲出嚟。咁、那个站本身咧，我谂大家有可能会见过啊，我就经常同佢打交道嘅。即系我自己收购个本体啊，就系、是、一个类似 wiki 咁样嘅嘢嚟嘅，即系但系佢专门咧就系 for 呢啲 ACG 用嘅，咁啊有时有 game 啦，我揿得最多就系呢、這个Workline 嘅佢嘅页面啦，即系佢嘅 Workline 站啦，同有VTuber 啦，呢啲咧系搵资料系尤其是鬼佬所收集落嚟嘅资料啦，系好齐嘅，绝对好过你走去搵 wiki 嘅，其实。虽然系写英文啦，佢应该系算系想扩充个版图啦，但系最意外嘅地方，可能因为佢太即系点讲，佢类型咧系 wiki 嗰类咧，我一路以为佢系非牟利嘅， 好难冇非牟利嘛，因为 wiki 就咁嘅啫，呢个通常都系 基金会咁样走出嚟噶嘛，但系呢旧咧就佢都算系类维基嘅网站咁啊，所以如果你收得呢集嘅话，佢应该系想扩充个好卵大嘅版图，即系有啲似日本Game With， 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啦，好多游戏攻略网站都系其实佢都系佢嘅，我谂佢想做呢啲嘢，虽然就唔知会搞成点啦，因为以鬼佬世界嚟讲啦，而家已经系经常会发生一件事，就系啲评论网站你睇嚟睇去，个人讲埋啲嘢都差唔够多嘅，因为都系搵啲公关公司嘅公关稿仔去改嚟改去嘅。即系呢个我哋有收过公关稿，所以就好知道市面上边惨嘢其实系公关稿嚟。你话声，即系而家已经系咁，即系我觉得原来如果觉得 Web 2.0 系死捻咗噶啦，即系唔系因为 Web 3.0 系兴起，所以 Web 2.0 死捻咗，而系咧你觉得以前咧百花齐放嗰啲嘢咧冇晒啦，全部都收归国有。即系你谂下，你而家上网，如果你用 Facebook 嘅话，你有几多钟头喺 Facebook 入边，剩翻其他网站你用几多时间俾佢？即系越来越去寡头化咯，系几个大嘅全部垄断晒啲嘢。 所以呢单收购我系好唔乐见嘅。不过虽然就大部分嘅鬼佬嘢，我就相对唔系咁大影响我哋啦。但系呢个趋势真系，游戏公司收购我哋冇乜所谓，但系呢啲平台收购咧，就等于灭声嘅，就老老实实。你谂下呢几间，你几档嘢以后如果要讲同一单嘢，会唔会有老细压力啊？会唔会有讲埋同一样嘅嘢，都唔使你公关稿派出嚟。啊，不过都系嗰句，唔捻关我哋事。好， 咁啊，问题啦。 啊、都有啲遥远嘅消息嚟嘅，有啲跳通啊，唔好意思。咁、嗯、啊，呢、这个Metal Expos 即系战略深邃战略，我唔系好记得佢个名。总之就系、是、一只几出名下嘅游戏啦。个入边嘅动画师喺乌克兰嗰边，俄乌战争嗰边系代表乌克兰参战，咁啊战死咗，咁啊有个消息出翻讲翻出嚟，咁啊点讲咧？咁啊战争就有死亡啦。虽然 我一个几黑笑话就系、是、真正做到死咗，问你。因为通常啲战死，我以为只架打机嗰种嚟噶 嘛。根据佢哋嘅讲法咧，就只系佢个唔算系好高级嘅成员嚟嘅。虽然 当然啦，高级嘅话佢都唔会走去做呢啲咁嘢啦，亦都唔俾公司唔俾佢做啦。 唔系啊，好，我哋之前新闻都报过啦，有间我嘅边，我突然间揞翻呢个名出嚟，因为个名好难读。咁啊，嗰间公司入边系有几个大佬都去咗前线去打仗啊。 OK 啦， 即系咁啊。唔紧要啦吓，咁祝佢安息啦。咁好啦，跟住就真系大新闻啦。呢、这个《City Pursuit》三部作品，然后各自有新嘢出，然后最大嘅梗系巫师啦，巫师直情出三嚿，一次就出咗三个计划出嚟。 Polis、Stilis 同埋 Canis Majors。 代号唔紧要啦，总之就系、是一个单机游戏，一个完整嘅三部新三部曲。然后再加一个正统续作， 哇！ 一次过开三嚿，我谂紧，喂 ，City Project One， 你有冇咁捻多人啊？唔好又加班加我啲人纸巾、啊，即系你而家先叫做勉勉强强执翻你2077啲手尾嘅啫，先叫做执翻嘅啫。 唉，游戏公司系血汗工厂，系黑心企业，唔系新闻嚟噶啦，依间公司。 然后啦，仲有啊，2077会出作，要出续作啦，咁啊，呢个算系扩充，唔系后续嗰种续作啦吓、啊。然后又再出一个暂时净系得个代号 HADAR， 乜 Q 都冇嘅全新企划，即系唔系啱啱十八坑，亦都唔系巫师，亦都唔系佢过往其他嘅作品，出个又出个全新嘅作品。我谂紧，哇！你呢嚿嘢嗱，先讲系冇错，你间嘢系大咗好捻多嘅。而家佢净系开发人员啊，应该系上次1000人扩充2000人，即系有啲合约啊嗰类嘢啦。咁但系你同时开咁捻多条战线，你搞唔搞得掂噶？即系。大新闻啊，大分啊，但我真系有点而惊啊！你冇次次都搞我出完只 game 就成年，你先同我执翻点佢啊？咁样啦，咁好，然后咧就另一个就唔算大消息，新作啦吓，呢、这个 Overwatch 二。咁啊，其实大家都知噶啦，呢只之前自从呢个食鸡出完咗之后咧 ，Overwatch 就已经系得到冇得再得噶啦。咁然后佢而家出个二，谂住想爆翻嚟。咁啊，首先开嘅第一日系好爆嘅。一督落去成萬人喺你面前排队，萬人一萬到二萬，我諗緊黐緊線啊！即係我开隻 game 落嚟，仲要等你排队，我唔係等撈喎，係等你排队排㗎嘛。咁佢就话係有人俾人 DDoS， 你开幕首日俾人 DDoS， 你话我信唔信好呢？即係 信嘅，我信嘅，发言关我事。 总之然后调返转讲就係、是、OK， 后尾你啲人终于等佢玩啦，你叫佢做 Overwatch 2啊？well，真系好易口，不过算啦，呢啲你大型 DLC 都仲多过佢，就咁大咁大大把咁啊！有兴趣试啊，你咪翻慢慢排队咯，咁啊， 冇所谓啦，反正嗰句，反正我都唔系得算玩。 咁啊，跟住嗰只咧就Chaos， 好难读呢、这个网上科学系列嗰只，佢就上Spy 嗰边就经常就将呢啲日系嘅 AVG 啊。就代理，然后攞去Steam 上面，其实鬼佬睇价啦，不过主要系 Steam 咁解啦，上面上架。咁今次出咗个问题就系、是、咧，只 game 就话因为佢根据佢啲咩什么守则嗰啲嘢，佢要你改呢样改嗰样，咁啊但系嗰边就话喂，你咁样斩法我哋，佢冇具体地话佢真系要佢改咗啲乜嘢嘅，但系佢话咁样斩咧就会无法保持原有风貌上市。 多数血腥啦，因为呢只惊人，我上一期都颇 理论上就应该关血腥事嘅，但系。但佢又唔係真係好血腥喎，我反而调返转，我觉得有可能係儿童色情，因为 Steam 呢方面审得好。 有儿童色情，因为唔知呀，因为我呢只 game 我唔好熟，我冇玩呢只 game， 唔知佢点儿童色情呀。 係咪佢完全唔含湿㗎，完全唔含湿㗎，但係呢 Steam 呢佢关于儿童色情有佢日系嘅游戏呢嘅儿童色情係审得好撚奇怪㗎。咁啊，佢上唔到架，跟住佢话哦，咁我哋寻求其他上方法上市啦。因为而家其实就已经唔系 Steam 一个独霸天下噶啦嘛。咁你Epic 啊，或者系 GOG 嗰啲都可以上噶嘛。咁呢佢呢个消息一出咗一日，跟住就当然系瞬间炎上啦。因为即系我系老老实实，你话血腥又好，话儿童色情都好，我都完全理解唔到佢点有咩可能系嗨到落去。跟住一日唔到，咁、应该一日多啲。咁啊 ，Steam 行开咗，哦 ，OK， 我哋俾你上处啦，完全唔需要修改啊，我、即系唔系又系嗰只 AI 审核嘅喎啦？呢类大公司咧，系近年咧系好多时都会用 AI 审核嘅，即系佢其实都好简单啫嘛，你嗰啲儿童色情嘅或者系色情啦，因为 AI 系识得分辨个角色系年龄系几多嘅，睇起嚟，然后你都叫做识得分辨建议系咪色情嘅，睇起嚟。然后中间当然又非常长啲多甩漏啦，咁你正常嚟讲咧就应该要佢遇到有啲咩问题嘅话，即系应该人工审核嘅。如果我只能讲就系可能系咪佢冇经过人工审核就直接 ban 鸠咗佢，咁啊然后咁佢消息出咗之后严上啦，真系严上啊！我写佢入边，咁跟住咪喂咁啊死啦，搵翻啲人出嚟望翻只 game， 喂好似冇乜事喎、因为只 game 正常嚟讲一只游戏，你少少地都几个钟啊。多起嚟几十个钟都唔出奇啊嘛！我要揾出入边有边啲部分有问题，其实的确唔系一个人力可以做嘅嘢嚟噶。你一只游戏就话啫，咁多只游戏一齐上架喎，咁啊，所以有机会都系呢个 AI 审核搞出嚟嘅事嚟嘅。濑咗嘢之后先快先揸站真正人工审核，咁咪批 Q 咗佢咯。我估系咁样，因为呢只 game 真系唔太可能有啲咩值得去 ban 嘅嘢，所以都先大家先会嚴上嘅啫嘛，唔系真系咁期待只 game 啊，大佬，只 game 你日本出咗几捻耐啊，大佬，系咪？即系咁啊 ，OK 啦，咁跟住就呢个 Street 嘅新闻啦。 当你大家仲喺平均每三个月一次就 Street 铺嘅时候，日本咁就 Street 喺日本九月卖咗500,000部，当然啦，最大理由系继续 Splatoon 3啦。咁最搞嘅就系。因为加咗价嘅 PS 五，咁咧就系日本喺九月前先卖咗64,000部，跌咗17%，甚至连Xbox 都受升咗167%。虽然我知道原因纯粹系佢个机体数太低，咁就变咗咁咧就而家最咗一个情况就系、PS 五你真系谂住你系真系谂住成功噶？我已经闻到一阵好强烈嘅就系咩？呢部机已经失败咗嘅味道。 点讲啊？之前 PS4 赢得好，赢到开行嘅势俾佢跌翻晒咯，亦都未又未到失败主机嘅，但系唔成功咯，咁样讲。 唔系即系咁，因为咧佢本身即系佢点讲咧？我中意比较客观啲讲，就系自己你作为一间美国游戏公司，想打日本公司系冇可能嘅，顶似我咁讲，所以佢。 因为这个都是的，因为 PS4 年代呢 你做日本公司的 大家就是觉得哦，先不讲 V 和 VU 这些其实根本上你要打大作是很痛苦的事来的。那如果你要一套真正次世代的主机，那你现在那时候就是讲东方，其实主要是日本啦，东方的 PS 对这个西方的 Xbox， 那黑船来集你当然是撑自己有的啦。当年我们是这么讲的。 是的，但你现在就什么 大家都是鬼佬公司咯， 你摆明居马咗美国公司，你连继续我搬咗美国咯，咁大家都美国公司，我点解可以继续拆本公司嘅？本公司入天堂咯， 即系唔止噶，就算你将 Street 轮内，因为各方面都系咁样啦吓，你就算将 Street 轮内咗都好啦，咁一间 Microsoft 就讨好你日本市场，一间 PS 就唔捻你日本市场，好似前者会比较吸引添啊，甚至会，所以你见佢个数咧系不断咁升紧噶。个市占率咧喺 Xbox One 嗰度系跌捻到黐筋嘅，360佢本来有少少市占率噶，喺 Xbox One 喺 Xbox One 年代咧系输够晒噶，咁 而家好似又好翻少少。嗱，Splatoon 顺便讲下啲花边就系、喺日本 Splatoon 已经去到就咩咧？小学 Splatoon 甲子园，再加开小学部门，因为 Splatoon 甲子园其实有咗好耐嘅，即系大型比赛，咁咧就而家又加开小学生部啦，咁就 之喺声优界里面咧，又系一片 Splatoon 声。我识嘅 Love Live 声优红少咧，基本上咧除咗小泉文香之外，基本上个个都一到夜晚就啊，唔系小泉文香，大西亚九咧系应该我所知得系佢冇玩 Splatoon 啫，其他全部入晒坑。慢慢一到慢慢咧就个个喺度打通顶，相当夸张嘅，而亦都好多声优都系买咗只 game 喺度打紧噶啦。 即系嘅呢个喺 Twitter 近可能有一个翻兜嘅 tweet 啦，因为讲嘅系圣诞节，应该系指之前 Splatoon 2嗰阵时啊，嘅某个圣诞节之后冇几耐，咁佢见到有啲人有啲 player 个名咧系用翻佢好似系真名，你唔肯定啊嘛，好似系真名，但系打得唔系好好嘅，咁啊上去俾佢约完一轮之后，佢发出嗰个突然间意识到呢啲应该系圣诞节收到 Splatoon 2嘅礼物。嘅小朋友咧，即系佢突然间觉得罪恶感非常之强烈，即系因为呢只 game 表面上系俾细路玩，但实际上都大人玩啊嘛，就系恰鸠啲细路仔。 有呢个系其实好以前都好耐 ，Splatoon 2已经讲咗笑话啦。Splatoon 2咧，佢个 厂商 target 系小学生，就玩嘅就大人；而 Call of Duty 咧，佢 target 大人，就玩嘅小学生，好多大人玩嘅呢只 game。唔系， 虽然其实都有好多细路玩嘅，然后你发现啲细路系玩得赢过你嘅， 好多啦。不过我玩屎啊，另一个问题啦。好啦，咁咧讲到啲大成嘅问题，就讲 Splatoon 又系啲古灵精怪嘢啦。我唔知道技术点，因为始终我唔熟呢位技术问题啦。 吓，呢个简单嘅啫。其实首先就系、是你其实你可以攞去直播啊嘛，但系你因为只 game 个卡通化渲染嘛，你涂咗色嘅话咧，嗰个嘢基本上系一片纯蓝色嚟啊嘛。咁然后绿幕技术，我谂大家应该知嘅嗬。之前科学馆啊、天文台都有俾大家玩过噶啦。即是话个背景系某只纯蓝色嚟嘅，然后你行入去摄影啊，咁嘅情况咧，佢可以运算将嗰扎，譬如绿幕啦吓，咁绿色嗰扎全部去背，全部唔要，咁啊变成合成咗另一种画。咁你睇天气报告嗰类啊，咁啊企喺个佢唔系真系企喺个荧幕前面噶，佢系其实系企喺个绿幕前面然后指噶咋。嗱，咁样呢个技术咧就好多年前就已经有噶啦。咁但系有人动画喺度动脑筋，动到上 Splatoon 上面。啱啱啊，嗰个佢你占有嘅嘢色系涂咗人哋啲色啊嘛，即个地场地涂成你自己颜色啊嘛。咁嗰边变成一片嗰个色嘅样咯。然后如果你将嗰个色切为透明，咁样嘅话咧，你就其实系可以后边底度会见到另一张图案啦，你自己 set 嘅啫。咁佢哋咧就将呢嚿嘢 set 做。敌方嘅颜色，即系你喺你自己画面度啊。敌方嘅就系、是，譬如我系绿色嘅，你系红色嘅，咁啊喺我嘅画面上面咧，我 set 做红色有，就 set 做透明，然后后边播嘅系 AV， 咁啊大家就变成就系、是，如果你输得劲，咁啊即系成个画面都系红当当啦吓。咁样嘅话咧，佢就会自动将佢变成 AV。咁如果你喺 YouTube 入边去咁样播嘅话，直播嗰时出现个 AV 画面，就肯定会濑嘢噶啦嘛。虽然你唔知系去到边个位，佢会开始有啲危险画面啦吓。AV 都唔系全部都系唔咩啊，即系会变成就系边个搞，边个输得多就边个容易俾人 ban 台。咁咪玩到咁嘅嘢，啲底边 V 咧真系冇咩下限可言嘅，即系头先我咁样句都几得罪人啊，不过算啦。 咁 即 系冇咁你要红就系咁噶啦。 即系其实咧个概念啊系几有趣嘅。如果前提你唔建基于犯规嘅前提之下，即系譬如话你后边显示嘅可能系你屋企或者系你以前啲黑历史啲笔记本，即系呢类啊，即系无伤大雅，但系你又唔想俾人睇到嘅嘢。你 setting 呢啲系嘛，其实 OK 嘅，但系佢就要 set 一个会俾人 ban 台嘅，你可以话咁样极限啲咁样咩啊，咁啊结果几个参与呢个嘅邪全部都 ban 晒，咁其实好正常啫。就算你压到胜利啊，你八比二嘅台下比率啦，你剩翻个两成都会见到噶，都系一样会被俾人 ban 噶。你知 YouTube 嗰嚿嘢几咁灵敏噶啦，一个 account 嘅 icon 啊，之前我应该提报过噶，啲直播主会将嗰啲聊天室掟上去啊嘛，会包括个人嘅 icon 咁有时，个 account 嘅 icon 啊，即系我哋头像嗰类啊，有啲人系用嗰个嚟放咸图，攞嚟炸鸠嗰啲任何直播主，唔一定系 YouTuber， 唔一定系 VTuber 噶，即系可以系普通嘅炸搞呢，总之只要搞呢啲直播都有机会濑嘢嘅，系好多噶。咁撚細個 icon 啊，都會賴嘢啊！更何況你有兩成面色俾人塗撚咗，喂，講緊你兩成面色俾人塗咗，已經係你壓到成咁輸緊噶咯喎！你有玩都知噶啦，大家都係咪啊？所以結果有四件都俾人 ban 咗曬， 就咁样，好捻戇鳩。即系不过呢啲戇鳩人做戇鳩事，然后吸引人注意，我哋已经嗱成功咗啦。我哋攞嚟讲，已经系大成功噶啦。所以就唔讲名啦。 可以理解，但系可以理解嘅，我完全理解嘅。同唔同意呢个问题？ 算啦。 好啦，跟住另一单又系啲色情嘢啦。 十八禁啦。虽然啦，唔好有人兴奋事，不是任何值得兴奋嘅事。碧蓝档案啦，韩版俾人拍咗落十八禁。嗱，唔好兴奋事，呢、這个纯粹系因为。韩版嘅审查标准向来都比较严，所以咧佢之前就已经出现过唯独韩版系有审查啦，即系今次就系、是你唔好搞审查唔审查啦，你想你原旧照过嘅话，你就分落十八禁咯，咁啊，然后你啲俾细路玩嘅，你自己另外将佢分支咗两只啊，俾整翻个和谐版俾你，咁啊俾啲靓仔玩嘅，就是这么回事。呢个韩国式向国认证色情游戏，即系。 认证 哦，咁之前佢我都讲过啦，呢啲关括烂 B 啦，包括呢只啦，基本上都系卖女卖咸湿嘅啫嘛。你呢话系点讲啊？因为而家二次俾人话可能系引发佢咁样要逼强制佢斩开两个版本嚟讲啊。嘅嗰個一幕咧，就係啲夏天退去海邊玩，然後俾呢個捉手呢個章魚啦，或者八爪魚甚至嗰啲，我唔係嗰啲嘅襲擊。咁喂，你即係你著 bikini 嗰啲都算啦，好正常嘅啫。跟住仲要俾即係喂你呢啲擺明係意淫啦。咁啊，即係我雖然我唔介意啊，其實你鹹濕為鹹濕，我冇所謂。即係咁啊，但係有人有政府審查，唔該我就係咁簡單啫。咁啊，当然可能会有人问，咁中国版咧，呢只嘢咧系冇中国版嘅，即系呢只嘢点捻过审查冇玩啦，即系佢所谓嘅中文版唔系喺中国出嘅，咁样啦，好啦，咁啊讲完啲东北方来讲，我哋翻去我哋本地消息，咁啊其实都前斗咗好耐噶啦，应该有三四年咯，我印象中 搞咗好乸耐啦，呢单嘢系 咁啊！而家应该算系真系收皮，真系收皮啦。我哋上一次讲就系、是、 结束啦。咁咧就系、是、其实简单就系阿黄玉皇先生就同就同玉皇泉就同紧民泉打官司，就要攞翻《龙虎门小王》嘅版权。咁决议输咗，咁咧民泉就逼佢喺阿黄玉皇最唔中意《星岛日报》上面登声明话。本人黄玉郎及玉皇朝出版有限公司现公开确认及声明，黄玉郎先生作画及连载武打漫画作品《龙虎门》及《小流民》知识产权均属文化传讯有限公司单独拥有，并为唯一著作权人。黄玉郎及玉皇朝出版有限公司启2022年10月6号， 即道歉抵输咯， 系啦， 即打 Q 输，打 Q 输埋官司，其中一样就要你批埋呢样嘢，你要公开话俾全世界听。呢两嚿嘢嘅版权不是我的， 喂， 不过其实都好，点解？当年你输，你卖鸠咗嗰阵时，已经系准呢两个嚿嘢已经系冇咗啦。你而家唯一可以攞住嘅就只有精神权利嘅咋，即是话你系呢两套作品嘅作者。呢样嘢咧，文化传统都阻佢唔到嘅。但系你系作者，但系冇任何权利噶啦，已经你嘅所有权利都已经倒让晒俾文化传统噶啦。即是以前嘅呢个玉龙图书。我谂大家应该唔记得啦，应该咁多年前啦，即系所以就好似，因为我哋上一次讲就已经系佢输官司嘅事啦，咁佢而家就系、是之前就话可能话要上诉啊成啊嘛，咁而家应该就系输紧咗啦，咁啊咪出嚟执行佢个，即系完全唔打算再上诉之类啦，咁啊执行佢个败诉判决咯，而家就系咁，这么回事。不过就大家都明啦，佢其实想攞翻两嚿都系想食到半啫，咁啊俾 唔有一样嘢就系咁我系喺作为佢嘅立场，佢嘅立场讲，佢亦我亦都好理解嘅。咁大家全世界都知道《龙虎门》就系黄玉郎创作嘅，我做佢系作者，佢系生父，喂个版权喺我手上面，条戏点都唔肯信嘅。当然另一原因就系、是、钱问题啦，因为始终你呢个 title 系仲有价值嘅。 唔系，因为一定系钱嘅问题。点解？系因为如果系讲紧套嘢系边个作者咧，连文化传讯都唔可以否认呢套嘢嘅作者系黄玉龙噶，冇噶，你都要可能你要某个地方都要标翻个作者或者原作系黄玉龙先得噶，因为精神权利系不可倒让嘅。咁但系精神权利即系嗰个嘢嘅人格权啊，或者点讲啊？最简单就系声明呢套嘢系我作嘅， 啲旅游权利系冇得盗用，所以佢依然系有嘅，所以唔系为搭尾噶，系为钱噶咋。咁、所以特别难睇啦，咁就因为当年已经讲捻到明噶啦，你而家仲走去闹，咁然后俾人救系好正常嘅事嚟嘅，咁样咯。咁我希望呢单嘢就当年边个善鸠佢，王乐龙好明显系俾人善鸠啊！你系作者嚟噶嘛？你应该有权乜得啊？咁样即系法盲，真系法盲，冇办法，冇得救，冇捻得救。佢应该系嗰啲俾人善咗，觉得佢系作者，佢应该有权乜得七七嘅嘢。 不过呢个就 OK 啦，因为我唔熟啦。 因为呢单我哋都讲咗好耐啦，所以就你都希望系最后一次去睇呢单嘢啦。好啦，咁啊讲啲新消息啊，咁啊呢个 Rich and Media， 我唔系好识到。 Rich and Morty 系啊。咁啊 ，Rich and Morty 佢又出到第六季啦，咁啊今年啱啱上咗架，咁啊然后大家发现咧入边其中一幕有啲字母好熟口面，咁啊读出嚟唔紧要嘅，GFNG19SEGM， 咁啊代表乜嘢咧？咁啊噏翻出嚟嘅话，结头可能会有危险嘅，咁啊大家明噶啦，应该就 唔讲，即答明答明嘅明，唔明嘅加明啦。 系啊，咁下边仲要加19，咁啊当然系指年份啦。咁啊，仲有一个831721，咁啊，当然系指日期啦 吓。明我明，又都系加明啦，都系加明啦。 吓、啊、吓，大家明啦吓。咁啊，结果咧就系、是、据说啦，嗱，真系据说就系因为我冇办法证实噶，大家明啦。系落咗假嘅，喺香港区系落咗假嘅。 即系落假啦，唔好玩啦，大佬。 咁啊，系唔系因为相关咧？冇人有噶，冇人知道，因为、HBO Go 咧系上到嘅，嗰另一边咧 Netflix 嗰边咧就冇得睇啦。咁系关剧情事啊，系关字数事啊，唔知道。有人问一样好可爱嘅问题，咁我答一答啦。虽然我哋上次我唔知出咗街未啊，应该好似未。我哋有专题系讲过，到底呢嚿嘢系边个镬咧？咁我哋作为一个实例分析一下啦吓。首先肯定唔关编剧事，呢啲咁画面表现嘅嘢咧，通常都唔关编剧事嘅。而最大机会系原画或者系后期特效，呢两个系最大可能嘅。但系亦都可能系演出。去指示，即是佢当初话我要呢度边加呢扎嘢落去，去指示下面去做嘅都有机会。咁啊分镜可能性都有，大约就细啲。咁啊导演都有可能嘅，但系再细啲。呢啲咁画面表现，具体画面表现咧，通常都系原画自己发挥嘅，或者系特效嗰边发挥嘅。因为等于其实因为嗰个系魔法阵图案嚟嘅啫嘛，个魔法阵具体要点样画咧，通常都系画嗰个去决定嘅。除非佢上面有啲咩设定落嚟，呢个拉拉下个魔法就系咁样嘅，你就咁画嗰阵时，你咪要跟翻嗰个咯。 之前咪讲过话佢抄一阵抄人哋嗰个新闻咯，单系 啊，如果佢冇指定嘅话，咁通常我自由发挥，咁有时自由发挥就走咗去参考咗人哋啲嘢都唔出奇嘅。咁呢个应该系呢一个嘅情况嘅，咁所以就应该就系原画或者特效去搞出嚟嘅，咁啊咁样嘅嘢啦。咁啊，啲人会质疑系咪有香港人喺度？都唔好出奇啫，老老实实，香港系有动画界嘅，香港有动画制作嘅公司嘅，虽然嗰间就真系攞咗奖，我先发现啦吓，又原来香港仲未死晒嘅，咁啊，唔系讲笑，好认真啊，香港即系你讲香港动画，真系要跳翻到成语动画廊噶啦，即系但系一般人嘅印象啊，唔系麦兜啦，唔计麦兜嘅话，你就要跳翻到成语动画廊噶啦。真系咁样噶，咁啊，但系相信系香港嘅动画人参与啦，就有嘅，之前都有访问，有访问过噶。香港会唔好出奇啫，香港都叫做有几百万人，咁有啲人去参与呢个行业，都唔出奇噶。而且咁喺香港做唔到啊嘛，咁咪去外国去参与，咁啊然后加少少自己啲，你可以话系加少少自己嘅料落去嘅，咁咪有冇咁出奇啫？咁样咯，咁啊。冇乜嘢嘅，咁啊，相信你自己要睇嘅都应该有办法睇得到噶啦。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系、OK 啦。 咁啊，点啊，亦都有人话会唔会系因为防止中国盗版啊？ 唔会，因为依咁深嘅嘢，一般鬼都唔识嘅。 就算佢打，如果真系打算撞防盗版嘅咧，会清楚啲。 系啦， 因为佢呢度入边咧，老老实实。你唔系香港人，再加埋可能都要系，就算系香港人都好啦，你仲可以加少少解说，你先知道个八个英文字母代表边八个中文字，系咪先？你边要话俾你听呢八个英文字母系代表八个中文字，你先可能会谂得到系咩回事。如果你就咁睇呢个，可能系乱码咁啊。 唔系，系香港，应该系只有香港人先会有一个叫做咩？香港人先至有意义嘅嘢嚟嘅呢个，我虽然咁讲系真噶，你外国人鬼佬咧系唔会用到咁刁钻嘅嘢嘅。 出完鬼头啦，通常都系将诶日本人嗰只咯，天安门六四啲咁嘅老啲咁嘅诶留鸡老尾嘅攞嚟呃人嗰种咧，但系用到 E 字眼嘅话，一定系所叫嗰批人嚟嘅。 系咪重点系诶？如果真系咁样做啊，就会好似牛妈咁，会做得好清清楚楚啊，惊死你唔知啊，因为你唔知嘅话就冇效果噶啦嘛，即系。 呢个藏头诗嘅嘢，多数都系个人谂出嚟嘅。O K 啦，咁我唔讨论啦。呢个咁样藏头诗嘅嘢， 再讲有人敲门嘅啦， 敲我门啦，大佬，唔好乱嚟啦。好啦，咁好啦，今个礼拜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